好，又系智取太平山嘅时间。不过呢原本今日呢就应该系呼天嘅， 都唔系呼天嘅， 你而家硬都仲争个人，争 我就喺度啦。 系啦，你而家 终于姗姗来迟，终于出现， 卒之来吓，卒之翻嚟啦。 好开心啊，Q仔，有机会同你拍档。 系啊，好开心啊，嗯、你后生可畏啊啲。 你真系 唔系最年轻系你，成个 room 里面系咪先？ 系，但系最 你应该后生过， 但多计系你 系啊，唔系我哋呢啲即系点啊？人老精鬼老靓啫，好似话咁咯。 喂，所以咧，你翘王咧，即系讲到呢啲五区总辞咧，今次真系要听下呢啲见地喎，实在。 啊，呢、這个我真系觉得真系好值得讨论。即系点嘅嗱，本来最初就系、是，即系其实好早以前我都喺节目里边透露过，就系阿郁敏今喺，即系我哋好似人网咪搞过一次嘅网上嘅唔知乜嘢，即系同人网同呢个社民联合作嘅。 系， 我记得差唔多成个月前啦。咁啊，郁敏喺个研讨会里边已经提咗一样嘢，就话社民联将会提出咧五区总辞。 系啊，冇错 吓。咁啊，结果初初啲就系、是、你知道大部分都全部都系当。社民联冇到啦，梗系唔会帮你煲大。 觉得你自己发癫啫都 系。系啊，点知讲下讲下，而家最主要就因为而家阿华叔落答啊嘛。 哇，华叔一句非同凡响，喺最适当嘅时候讲句咁嘅说话，大家而家就全部就要焗住要回应。 唔系证明咧、就是，就系即系讲真，而家喺整个泛民主派阵营里边咧，即系搞政治运动啦，即系最有经验同埋最有智慧，即系始终都系姜 越老越辣， 越老越辣啦、嗯。就系萧华，虽然佢已经唔系再系议员。啊，甚至唔係呢個民主黨嘅黨鞭，咁但係即係講真，始終係元老嘛，地位即係等於啊鄧小平之於呢個共產黨，係咪先？一講句説話咧，即係泛民陣裏面都唔敢唔聽。 何俊仁起碼唔敢唔聽先啦，最起碼嗱嗱聲。 都唔係啊，你公民黨啊，或者其他啲即係散兵游勇啊，例如何秀蘭啊之類嘅，全部唔敢唔聽。 喂，同埋成頂高帽笠落嚟，我仲要揀埋五個人出嚟，點解要揀五個人啊？知名度高咁，咁唔通我何秀蘭啊、李卓人嘛？ 唔通話自己唔就話自己唔高啊？即係名捧就實際上慘啊，學個上橋就落唔到嚟喎。 喂，即係阿華叔呢一招咧，即係佢同埋咧即刻就冚冚聲，因為佢連個名都要點埋，即係你焗住五個當事人都要即刻表一表態，制唔制先咁樣，咁啊好快手啊成件事嚟得真係。 咁你第一啦。佢又俾咗啲嘢，佢又熟悉，即係知道啲傳媒點玩啦。佢整咗五個名，肯定傳媒就五條喺度問啊嘛，係咪？當然咧，社民聯又唔使問啦，因為阿鬱敏啊、長毛啲神宗講過曬，就話即係社民聯可以出三個都唔緊要係嘛。但係其他嗰啲咧，人一定會問佢喎，李卓人係嘛、何秀蘭啊、劉慧卿啊，即係個個都回答嗰個梁家傑係咪先？你搞到連公民黨都話要考慮係咪先？ 喂， 唔可以考慮咁。 但有啲人話華叔咧，今次成件事件咧，你就話姜啊越老越辣啦。有啲人話其實都幾陰毒下嘅喎，點陰毒法咧？喂，你睇下。而家你公民党嗱，按照个比例啊，喂，即系民主党咁大个党喺泛民里面，你公民党出一条友，民主党出一条友，社民连一条友，喂，独立嗰啲四减二啊，哇，好金、啊，你个何秀兰、啊、李卓人咁样孭四比二咁，喂，呢、這、一个同埋最重要最攞命系，喂，个阴招点解话系即系咁毒咧？就因为你见到民主党里面根正苗红嘅民主党人一个都冇出嚟，搵阿兄姐，兄姐就前线，啱啱先出咗本我 做，唔系佢当咗民主党啊，当咗佢， 喂，半年啫， 佢当咗民主党，你收佢当咗民主党啊，系啊， 喂，全部李华明走晒边啊，吓，啊，郑家富走晒边啊，胡锦新走晒边啊，喂，呢一招好阴毒啊，都 唔系，所以所以礼拜二呢个无论经济同埋呢个信报啊，余锦贤啦，都踢爆一样嘢，就话即系华叔好嘢啦，即系你发。被动为主动啦、啊，你本来嚟讲啦，嗰、那个压力去晒民主党，佢最大党系社民联提出咗嚟，如果你民主党唔回应咧，咁你变咗好衰仔啊嘛，即系变咗民主党咪冇承担系嘛，佢以一个扭转乾坤，认为民主党积极回应，跟住讲埋人选，咁你嗰啲好难推却噶嘛，咁但系其实计嚟计去咧，民主党咧就出一个人，而嗰个人都唔系自己真正自己人添，啱啱加入嚟啫嘛， 零杀伤力， 系 喂，真系 好嘢啊，即系华叔。不過都唔緊要啊！呢啲即係我哋唔好從咁啊理論講嘛，即係同個黨派理嚟講。但係其實咧就係、是、即係即係我都覺得呢樣嘢係需要從長計議嘅，因為點解過咗幾日之後咧，睇到好多正反嘅意見，講到好多顧慮。雖然我覺得好多啲即係反對嗰啲意見咧，其實好多都不值一搏嘅。 嗯， 即係例如就話即係驚即係輸啊，即係數翻08年啲票數啊之類嘅。咁第一就係話。因为今次真系，如果再真系当系一个变相公投嘅时候咧，其实就唔系选人啊嘛， 啱啊， 就系、是、其实系边个吹都系一样嘅，最主要就系投，最主要就系即系动员晒所有香港支持，即、就、系、是、民主嘅力量，同埋特别系支持咧一二年咧双普选嘅，就是、出嚟真正咧即系做一次公投，变相嘅公投， 咁呢個變相公投咧係有一定嘅政治壓力嘅。 跳仔， 你唔好話冇壓力，一定有壓力嘅。即係國際上同埋對中共都有一個壓力。 係今次即係其實呢一個嘅，我覺得意義仲大過呢個實際嘅效果，因為你打開咗缺口啊嘛。 唔係，但係咁講喎，就一定要成事先至係喎。因為點解咧？即係話如果呢件你唔成事嘅時候咧，你甩甩漏漏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出現曬所有嗰啲人質疑嗰啲，即係例如有啲會，即係譬如你唔夠五個人。啊，即係有啲可能會即係 哦，而家鬱敏話啊嘛，如果唔夠人，社民連 貼夠佢啊， 食三個區，起碼我派三個人出曬嚟先， 貼夠佢先， 而家再補。不過就咁， 唔係，但係唔夠人就變咗有個問題，就話即係泛民唔係統一咯，你明唔明？你一定要喺成個社會裏邊，人哋覺得泛民一個統一戰線係動員曬所有嘅力量，因為點解？如果你根據翻過去嘅投票記錄，譬如零八年有或者零四年有個咧，單打獨鬥就咁拆咧，嗱而家有啲反對嘅學者，譬如阿馬岳啊，或者蔡志強啊之類的，就用翻過去嘅選舉啲數字出嚟計，咁呢個係過去嘅歷史。如果咁計的話咧，咁啊梗係有啲會危乎唔夠票啦，即係會，因為點解咧？佢可能我以前我投票之前。即係黃成志啊，咁我喺新界東咪唔鬼投你長毛啊，或者係劉慧卿啦，係咪啊？即係喺新界西啊，我投票支持阿李永達嘅，咁可能啲票就唔會俾啊李卓人噶啦嘛。咁但係今次即係如果你都係真係泛民係統一意志，而家全力谷宣傳嘅時候咧，特別點解要最重要就係泛民如果唔統一的話，即係意味著主流有啲傳媒咧就唔會撐硬噶嘛。但係如果泛民係統一的話咧，包括連可能陳老太都落埋水啊。咁啊，肥佬禮就會落水啦嘛， 而家 就變咗宣傳機器啦嘛， 阿馮檢基話唔舒服噶，就住呢件事嚇，已經話即係又唔妥又剩。不過咁頭先講得啱，就話咧，你而家就係講緊係一個issue嘅問題，唔係人嘅問題。即係話咧，我哋頭就話你贊唔贊成嗰個普選？ 但係咁講，如果你泛民唔統一咧，就唔係一個 issue 咯。 係，梗係啦， 一唔泛民一唔統一嘅時候咧，你就變咗內部都多咗個矛盾啊！即係話喺泛民裏邊有啲人贊成，有啲唔贊成。咁人哋反對派嗰啲咧，特別啲傳媒啲就會識料呢樣嘢啊嘛，你明唔明？人哋會料你啊，即係將你嗰個次要矛盾變成其中一個主要矛盾，咁你點咪喺個輿論嘅領域上就混淆曬咯？ 個問題 係咁啊，嗰啲信息好混淆，咁你變咗嗰啲好多選民咧就會又受到疑惑，就投票就唔係咁統一啦，即係變咗你嗰六成嘅，如果我哋相信六四比例，即係到而家嚟講支持民主嘅，即係泛民嘅人都係六。即係而呢個保守為四咧，係凍唔曬六嘅喎。 梗係啦，因為 凍曬六，你有機會輸嘅。 你要 convince 呢個叫變相公投，你自己都冇內部共識，你點可以 convince 到人呢？咁 唔得齊心啊！ 但係個問題係公民黨，如果即係話唔玩啊，咁佢玩佢搞唔搞得起先？玩唔玩得起唔玩先？因為個問題係，如果而家個個都話喂，邊一個唔玩就對呢個普選冇承擔，石身。咁呢個都好大頂帽啫，係咪？咁你冇人咁硬食，冇人咁，咁冇人咁落水。 所以鬱敏都講得啱啊！琴日聽佢講就，即係因為而家公民黨嗰個提法呢，就話要睇下嗰個即係方案出成點先啊嘛。咁你睇出成點，你變得好被動啊，你明唔明啊？今次呢，即係同呢個零五年係有少少唔同，即係情況有少少唔同嘅。我特登都抄返邊舊文鋪咗上去置咗太平山。 見到啊。 係啊，點解要登嗰邊舊文呢？即係其實嗰陣時就係、大家知道零五年嗰陣時咧。即係呢個曾權啱啱就上咗任，跟住咧就係以為可以大展拳腳，跟住就話即係要玩鋪勁嘅，咁啊掟咗個政改方案出嚟嚇，咁啊基本上最主要要點就係其實係每度加五席，咁而咧就係主要係將呢個所有嘅區議員咧都變成可以係選舉委員會裏邊即係投票，咁啊表面上係好似進咗一步符合基本法裏邊循序漸進啦，亦都進一步，但實際上講真，幕後真正操盤咧，其實係中央嚟噶嘛。 嗯。 第一，你睇翻零四年成個形勢啊嘛，即係零五年提出嚟咧，係零四年之後嘅結果嚟嘅。零四年發生咗咩事咧？零四年就係零三年嘅大亂之後咧，其實中央係成立咗一個港澳小組，嗰、那個負責領軍嗰個係曾慶紅啊嘛，國家副主席啊嘛。而成個零四年裏邊咧，即係根本領導緊成個香港嘅即係政治鬥爭，就係、是、曾慶紅啊嘛。咁而家佢係軟硬都試過嘅，年頭就對硬嘅愛國論，逐個點樣砌。其實主要砌幾個主力嘅，砌施耀華、砌李柱銘、砌劉慧卿，咁咪睇即係測下水温。咁結果有強力反彈啦，輿論。咁然之後亦都咧積極啦，喺呢個零四年嗰個立法會選舉裏邊咧，係要 make sure。民主派一定唔可以過半數，因為當時嚟講，經過咗零三嘅大橫咧，民主派氣勢如虹，諗住可以如果成績，其實啲民間都好清楚呢樣嘢。你唔好話中國香港人蠢，香港人其實好有政治智慧，都知道如果零四年選舉可以一口氣過到三十票咧，三十席咧，咁民主派就有機會咧，因為你已經係變咗多數啦嘛，不但只可以否定，而且可以有主導權，係咪？所以喺當年零四年嗰選舉，點解中央係親自領軍寸土必爭，係務求一定要？ 即係對立嘅民主派一定唔可以俾你過變數。咁當然發生咩事啊？第一，消滅兩支咪，記唔記得？ 鬱敏 零四年咪風波咯，即係嗰日國安部出嚟做啊嘛，即係通過同香港本身有勢力嘅人士裏邊連啦，大班同啊鬱敏都頂唔住，要被逼係即係喺呢個七一大行之前同埋。在个选举之前是没了即是零年。 现在的讲法搞到气急 地。气急为兵气急为兵真的做了逃兵啊即是这个不可以不承认的。即是咁客观就是这样嘛。第二呢就是当年的选举是不是连串丑闻出现啊记不记得啊 记得何伟图啦。 主力我咪话即是其实是那份特我上个礼拜其实讲错了即是在这个有区政府群人里面讲得口快即是说那份特务海密就不是一周刊是东周刊。当年东周是做这个任务嘛先制何伟图。跟住咧就有曬名單噶嘛，大家唔好忘記當年咧做緊副老總嗰個咧就係阿程介林嚟噶嘛，又係另一個共產黨嚟噶嘛，有曬策略噶嘛，即係跟住係砌，即係除咗海圖之後就到邊個啊？長毛又砌過嘅，即係話買票啊，又砌呢、這個 大把 啊，陶謹申啊，跟住湯家華啊，最後就李柱銘噶嘛，一炮一炮咁嚟噶嘛，咁目的就係要懟冧呢個泛民主派。去到湯家華嗰陣時候，後來咪港組搞掂咯。本来爆汤家华丑闻咁啊，本来，结果后来即系林艾，收尾话讲数咗嘛，咁我唔知实际上公民党冇放水唔知啊，总之讲掂咗，就冇喐到汤家华，咁结果都系即系泛民主派虽然系胜，但系就攞唔到卅票咯。咁你攞唔到卅票咧，你喺立法会里边咪唔会有一个一面倒嘅情况。咁跟住喺咁嘅基础之后，先推呢、這个即系政改方案出嚟噶嘛。咁你从呢个港党角度嚟讲，应该觉得佢已经好宽松，让咗好多步啊，等你多啲机会玩。点知咧，泛民觉得。唔可以接受，咁咪要即係結果當時嚟講咧，佢嘅策略其實主要幕後真正操盤揸 fit 嘅，就都係幾個人啫，都係陳太，即係陳日關、肥佬禮、李柱銘，即係四人都決定咗啊嘛，就一定咧就要求有路線圖同埋呢個即係時間表。咁但係我哋當時嚟講咧，就已經提出過咧，係用呢個所謂變相公投嘅方式嘅。咁其實而家呢個所謂五區總辭咧，咁係當時嘅變奏啫嘛。咁我篇文就講曬個論據出嚟，點解要咁樣做？咁樣做咧就其實喺當時嚟講啊，因為你經過六四個選舉，其實嗰當時嘅成個民氣咧都好清楚啦，就係、是、一場鬥爭嚟嘅，你嘅對手其實係中央嚟嘅。所以如果當時咁樣做的話咧，我相信咧嗰、那個一面倒嘅情況就係做到出嚟嘅。即係會一面到啲人用呢個方式顯示，因為我哋一定要求咧0708雙普選。咁、但係當時嚟講，反而係俾泛民咧就否決咗嘛。我最記得我呢篇文寫咗啦，我第一個咧就 email 俾肥佬禮嘅，肥佬禮梗係唔睬我啦，當我傻啦，即係直接冇回音啦。咁又揸住亦都去游說過呢啲泛民主派啦，嗰啲立法會議員啦。我記得有一次喺立法會即係裏邊咧，一班泛民主派嘅議員喺度傾嘅時候，咁我同阿吳凱兒激辯過，但吳凱兒一到最後咧。就係話佢哋堅持一定要時間表，咁我就話：喂，如果人哋俾真係你淨係要時間啊嘛，如果人哋真係話同意2047先係普選，你係咪接收貨先？佢話收貨喎， 唔 係 啩？ 係真係咁講，即係為咗火阿嬌蚊識嘅。 啊，咁你真係攞命，真係。 咁結果咧， 為拗而拗。 結果咧就最後咧，中共咪真係俾咗時間表你咯。 係啊。 結果就俾就話2017啊嘛。嗱，大家要注意，出咗2017之後，的確成個民意係瓦解咗嘅，因為事後再做一個民調咧，的確雖然仲大部分嘅人六成係贊成普選，但係咧。贊成之餘裏面呢跟住再問如果你接唔接受2021年即係呢一個選特首亦都係大部分人贊成喎。咁即係話港人覺得既然你都即係泛民都推唔到啲咩出嚟咁咪 combo 埋接受咗一樣嘢囉。咁所以變咗你其實由嗰陣開始呢泛民已經由主動變咗被動。即係一路都係被動喎。我嗰邊問咁即係話你本嚟可以由反手為攻。我記得當時嚟講呢私下人話俾我聽阿施浩華都贊成但施浩華只係有一個保留。佢保留就話因為我嗰陣講就話即係講話，萬一真係咁樣，即係辭職再選，即係如果輸咗咁點算？咁我話輸咗，你咪要接受呢個民主遊戲嚟㗎嘛？即係話大部分嘅香港人都未接，唔同意係0708雙普選咯。咁你民主遊戲，你唔可以話淨係輸打贏要㗎嘛？咁但係蕭華就對呢樣有保留，就認為咧，即係喂唔得嘅，一定係要贏嘅。咁當然，即係我當時嚟講，我咁講，我就覺得係我相信嘅大部分嘅香港人都係企喺贊成雙普選。即係嗰邊嘅，所以如果係即係咁變相公投的話咧，就應該係得嘅，應該係。 即係話大家一上翻智取太平山咧，睇翻嗰個 thread， 你嗰條計咧，當年咧，即係基本上咧，即係幫你平反咗。即係當年咧，即係如果按照你做咧，就已經主動。 嗱，我一陣間出嚟咧，我目的唔係話想話即係要認 命 或成敗，因為我覺得而家個嗰個情況咧，同當時嚟講咧， 雖然係變，即係成個政局變咗，但係有啲基本上嘅係冇變到 嘅。咁但係行咗四年冤枉路咯。 係咁啦，但而家就咁啦。嗱，而家有個問題，點解成個客觀形勢有少少唔同咗？唔同咗喺邊度咧？第一，曾慶紅咧已經唔係講佢小組個頭啦，退咗落嚟啦。咁而家新嘅係習近平。但習近平有個問題喎，就係大家有冇發覺習近平做咗之後咧？其實表面上咧，除咗嗰次奧馬之外嚟到香港，示意顏色啲，即係之外，基本就係曾蔭權做得唔好啊。但係基本上咧，過呢一兩年裏面咧，無論香港甚至有人提出倒針口號之類嘅嘢啦，都唔見佢出嚟講過任何嘢。所以你唔知道咧，究竟咧，其實佢嘅戰略係點嘅，即係就處理香港嘅問題，同呢、這個。曾慶紅嘅 style 唔係幾同，曾慶紅咧就大開大合噶嘛， 摸唔到底， 係摸唔到底啊嘛，所以變咗你而家其實唔知道咧，究竟個選民點？我覺得咧，唔好話我哋唔知啊，我懷疑啊，即係連特區政府自己都唔知。 咁大隻， 唔係即係話冇根據啊？點解人哋喺嗰度問啊？曾蔭權只可能到最後坦白講，喂，2012就一定冇噶啦。但係真正點解佢一路拖？先前用個藉口就因為有豬流感啦，而家豬流感其實都冇乜事咧，但係佢都提唔到具體，其實等緊中央指示啫嘛。究竟而家佢就話唔會係零五年嘅重複，但係最近大家有冇睇到譚耀宗唔係咁講喎？ 哇！ 我係搬翻零五年出嚟喎，咁即係話曾蔭權俾人刮咗包喎，曾蔭權話一定唔會零五年啊嘛。咁變咗究竟個新個包裝係點咧？我諗而家曾蔭權自己都唔知道，要等緊中央指示。 即係可能譚耀宗仲知得多過曾蔭權啊！ 我覺得譚耀宗係人哋叫出嚟講啊，即係否定翻曾蔭權。即係曾蔭權，你唔係權威，你點可以講到一定唔係零五年啊？ 唔係因為你煲胎就話你話新嗰個政改方案係唔會翻丁零五方案，但係而家即係而家譚耀宗出嚟，我唔知佢試探民情又好啊，點都好，係咪因為而家話五區請辭咁，所以出嚟試下反應啊？但係佢就話 梗唔係啊！你熟悉香港左派，香港左派係唔可以有自己意見嘅，香港左派全部都係中央叫講點講點講。 喂，咁佢 佢一定就係、是、即係中央叫喂你出嚟平衡翻啊，曾蔭權嘅講法，唔好俾佢，因為曾蔭權上一次咧，已經自巴自為咧，就話玩保警啊衰咗啦。 嗯， 即係其實我懷疑當年佢提出嘅零五方案咧，都未必係中央嘅意思啊，佢自己自以為是。咁啊 ，OK， 既然揾得你做特首，咁就唔好意思，即刻一開波就唔俾你玩啦，咪等你玩下咯。你又話有把握收買到民主派啦。其實幕後有人唔知運動咗，本來係收買咗幾個民主派過到啊嘛，幾多臨尾過唔到啊，咁啊所以先至譚英文無端端做咗民主之神啫嘛，係咪？如果唔係收買咗六個就過咗噶啦嘛，咁你過唔到之後咧，中央就係陣有時嗱你唔掂啦，又或者玩煲勁，你又話你自己可以即係同啲民主派溝通到，其實都唔得嘅。结果翻咪又反对你？ 咁即系你话阿谭耀宗出嚟讲个动机，话点解佢话要翻丁零五方案，系背后好有份量 的。咪最大嘅 message 咧，就唔一定系翻丁，而系话俾你听，曾蔭權讲嘅嘢唔可以算数嘅，即系佢话唔会翻丁啲人唔可以算数。究竟系实际系点咧？根本冇人知道。 咁喂，咁即係以後仲有人使信啊？曾蔭權講嘢咁搞法？ 喂，你信你戇居，因為曾蔭權佢好咗唔需要信㗎啦。 喂，係女嚟㗎，咁都唔係做得咁白係嘛，大佬？ 係啊，我一早已經講，曾蔭權其實已經係廢咗㗎啦。佢只不過所以你而家賭真係冇意思啊！你賭佢都冇用，使佢唔係佢真係話事。好多人唔係佢決定，你好多人睇到，譬如起條橋唔係佢決定啦，係咪？人民幣嘅兑換就唔係佢決定啦。尤其政改方案更加唔係佢決定。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話、是。你睇嘅問題，你反而要睇翻上面，唔係睇呢度。上面有冇任何動靜喎、 啊？ 即係你睇唔到，即係有唔同嘅派。因為點解？其實講真，攞啲消息嘅最敏感一定唔係我哋。最敏感個咧就包括而家入咗廠啊，分鐘唔知即係過唔過打風嘅時期嗰、那個、 啊、 即係啊 何山 啊之類嗰班大代，因為佢哋一定有線噶嘛。佢買曬㗎嘛，你明唔明？即係香港有錢都係喺大陸上面呢，唔同派裏面都派曬水㗎嘛。 可惜呢段期間大家其實 expect 呢阿何國生出嚟講。 佢哋都未收到，佢哋都收唔到料。你明唔明？即係話嗰零五年究竟係會點搞，即係我意思係12年會點搞呢，佢啲冇料，佢啲收唔到料。如果收到料呢，以何國生嗰啲咁鬼多口咁牙刷， 唔係瞓喺病床都要講嘢 嘛？點講啊？而家收到 嘢講，而家佢仲係死硬馬口，仲係一個大佬啊！ 瞓喺病床都要講嘢啊！俾支咪 佢唔會講啊嘛，即係證明其實係未有料嘅，即係講真係未有料。嗱，我就反而覺得，因為佢未有料咧，所以社民連呢個提法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創意。個創意就係咩咧？你自己主動先咯。但係主動嘅先決條件咧，就一定係要統一咗戰線，有足夠力量。如果唔係，點解你一出招？發覺原來你今你自己內部咧 散沙， 都散沙嘅，你都冇力，我係中國都可以傻啦，你炒唔得起呢個議題嘅，因為點解？你唔好忘記咧，香港傳媒咧好多都會受到中央嘅影響啊嘛，即係佢可以控制操控得到啊，你唔好話即係嗰啲投靠者，即係冇計，但係中立嗰啲都係中立就要睇市場啫嘛， 所以你一定要將啲拉到落水。所以其實華叔都建咗功嘅，佢講咗之後咧，逼到咧，俾馬信報、明報、蘋果嗰啲要當正一個議題咁樣講。 喂，唔係左報都炸炸林啊！ 唔係左報梗係要緊張啦，佢真係驚你成嗰事要大鑊噶嘛。喂，所以劉偉強星期二整篇文唔係冇 point 嘅喎。佢即係佢係佢贊成係啱啊！你班泛民啱啊！我都贊成你哋，話你班冇承擔啊！啱啊！佢班係特登係調轉講啊，即係佢哋都冇統一嘅嗱。程介林就寫緊嘲笑你啊，話你唔掂啊，係嘛？但係講真，總的來說咧，其實中央梗係唔想你玩呢招啦。如果你玩得成的話，又玩得成功的話，因為點解呢個係真係可以變得一個國際議題嘅？只要你真係全香港嘅泛民統一，背即係盡地一煲搏一轉，然之後即係動員曬香港真正支持民主力量。如果亦都係即係求人得人，係最理想嘅結果咧，就應該係六成噶嘛。即係話意思即係應該有六成嘅選民咧係出嚟投票贊成呢樣嘢。咁呢個係一個 issue 嚟㗎喎。 但係咁啊，超仔， 你 咁你講可以咁講囉，但程介南嗰篇嘢都仲有一個 point 嘅，佢就話、喂，你自己泛民，喂，你上曬頭，你一廂情願啫。喂，而家你要全香港人會唔會陪你一齊癲先？佢一句好過癮㗎。喂，佢話而家呢泛民實在係用心太盡到某個程度，即係意味住呢全香港市民都變成政治動物咁樣去合理化佢哋嘅政治判斷搞作。 嗱，的確咁講啦，政治咁樣判斷嘅。issue 嘅嘢咧，有陣係要做出嚟。嗱，你一睇翻個歷史過去，譬如03年點解100萬上有50萬人上街，其實唔止嘅，應該係70-80萬。到04年又有幾十萬人上街，同埋喺05年咧，當泛民咧統一號召去反對嘅政改方案，嗰次嘅遊行都有10萬人喎。其實10萬人咧就係最鐵盤嚟嘅，即係最 basic 即係死硬派嗰啲，即係神就要求雙普選嘅。但係其他嗰啲咧就係、其實係好受個大圍嘅影響啊嘛，所以你係要令做到個勢咧，係啲人覺得我今日行出嚟係都可以搏一搏，係其實係 no cost， 我只不過係投個票啫嘛，而可以收到個意願啦，又做呢個勢咧，其實係得嘅喎。但呢個唔係當然唔係咁簡單，就話你幾條都提咗呢樣嘢，理論講得完講得好通的話，就一定係號召到人，一定係一個好 concerted effort 嚟嘅。 同埋 agenda setting， agenda setting 唔會俾你 monopolize 曬噶嘛，人哋又可以 agenda setting 噶嘛。喂，可以譬如可以搞搞下，譬如我蔡子強話，喂，如果人哋 twist 下，喂，就住對議會暴力嘅同意與否咧、即係佢可以亂咁炒，仲有喂， 嗰啲人唔會。我會同意，點解？即係你而家嚟講咧，個主觀能動力未夠啊！你明唔明？即係意思話，你所有即係所有政治能量，自己都未統一到，即係都統一接受呢樣。因為而家就有一種猶豫，就等人哋點樣出招。其實我就懷疑，而家都未有咩招嘅，係嘛？未有咩招啊？咁你變咗，如果的話，你諗下，連最近連呂大樂啊，都呂大樂都不得温和派啦。呂大樂都喺信報整一篇文就話，與其咁，不如就俾啲激進派搏一轉，搞住大遊行。等佢衰咗先至，佢其實係中間派嚟嘅，即係調和都要搏一鋪，即係大家都覺得嗰個悶局嚟嘅，即係喺度悶。而家你可能中嘅就或者唔係有心，但係都係用呢招，即係你以呢個習近平嗰種嘅作風，佢都未坐正，佢一定唔會大動作嘅，佢咪係咁拖咯，即係同政府拖港台一樣啫嘛。 唔係大唔大動作，佢冇動作咧， 係冇動作咯， 乜都唔做， 冇動作都係一種動作嚟啊嘛，悶親你咯，搞到你根本咧。即係你成個即係泛民陣營裏面呢不知所措，唔知應該點樣做，冇嘢做就做唔到㗎，你明唔明？ 佢唔派人出嚟同你演咁點搞？咁你咪自己自動當選？ 唔係佢而家都唔係呢個反而容相對地要答容易啦，即係咁講，你唔想自動當選呢，你都可以求其揀個出仔嚟，完全冇名事嘅 last minute 先即係報名，係 make sure 當一個 campaign 都叫人一定出嚟投票，即係盡量投票數數額越多，越代表香港人係支持雙即係雙普選，咁佢都吹唔漲，係得咁就做到㗎嘛，其實。 但係係咪？你俾人感覺都係你自己圍囉，即係好似 唔係咁，但係個目的就係你一定要將佢變成一個 campaign 係好鮮明，而大部分嘅香港人都覺得今次係一種通理嘅方法，因為其實以前未試過嘛。零四年出街，零五年嘅即係反政嘅方案，或者零三年出街，甚至03年嗰個區議會選舉，喺民主派完全冇信心之下，都超過100萬人投票嚟懟冧呢啲即係保皇黨。其實係香港人係有呢個咁嘅 potential 去做噶嘛。但係你一定要呢一個咁嘅政治議題咧，要 set 得好清楚，同埋有足夠嘅宣傳、足夠動員能力，開動曬佢。喂，其實講真，因為呢個咧，其實泛民嚟講咧。由頭到尾咧，雖然由八八事件開始到而家，係從來未真正做過一次真真正正以群眾運動嘅方式去搞民主運動，從來未試過。因為次次嘅所謂民主運動咧，佢都係攞到個成果啫，喺啲群眾自發出嚟嘅，包括03年啊、04年啊。所以如果你今次做一次咧，即使係輸咗的話咧， 都是一次很重要的政治工程，因为为什么呢？你冲过这样的运动的动员里面，你其实是 consolidate 你自己的力量。 最拿命就拿政府资源去做嘛。 是啊， 你帮你搞保险。 不用自己出钱嘛。 用你的钱是 都想得过的。当然即我不是说这样的空泛你之后你一定要从长计议，同埋呢是要将整个工程呢是计算得好清楚，当成一个成个运动即係咁去做。你諗下今年嘅六四同埋七一啦，苹果都煲咗成个月先去煲啦。 係。 你如果唔係，所以你冇主流民主派落水啦，呢啲玄机人唔会帮你㗎嘛。 咁 你你只单靠社民联啦，或者我哋网系唔足够喐到你，即係喐到最激进嗰啲，咁咪 10% 囉。咁你梗係唔够票数啦，係咪先。即係或者就算係即係可能五席里面呢，即是你不可以假定凡是支持民主的人都一定出来投你票，不得的，你一定要当一个运动，是要即是有感染力有宣传，令到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即是决战来的。 这个是先决条件啊，那乐不乐观呢？对这个先决条件的 答案。不是那么乐观，我想最主要就是那个即是泛民阵营里面呢是很难统一到意见，即是太多顾虑那些人，即是同埋他们根本从来都本身都不是真是搞政治运动的人来。 哇！好衰真係， 好大政客嚟，因 為真 係 鋸到咧。 呢個時候係咁啊！佢哋唔係搞政治運動，唔係真正識搞嘅咪蕭華咯。所以講嘢都唔同嘅，呢啲咪識政治咯，即係知道做緊咩事咯。你諗下，你其他啲 其他就放民主指標啊， 黨嘅係放民主，或者所謂黨嘅領袖啲咁樣唔合格嘅，唔啱，唔係個水平嘅。即係你譬如阿余若薇講話，睇下政府出城係點先。咁你即係戇居，政府出咁咁咪即係俾你自己蹬塔，因為你堅持緊2012三普選嘅嘛，咁你使乜政府出？政府話俾你聽實冇啦。讲咗啦，系咪啊？即系周元都讲咗话实冇啦。 当吴凯仪同你拗嘅时候，话2047有时间表都收货嘅时候，你都 expect 啲咩咧？ 咁咪加上你当话事咁，人俾咗时间表你，所以变咗零而家再提出嘅2012过渡，只不过系中间点样令到佢系循序渐进啫嘛，系比0708民主啲，但系就未到去普选咁啫嘛。咁你中间你其实好难唔收货啊。 不如你出嚟呢次出嚟算啦， 算乜鬼晒？唔系个人嘅问题，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个人嘅问题，你一定要成个 campaign。 明白，正所谓冇所谓咯。 如果唔系意思冇意思嘅，即系呢啲系边回事嘅？即系你唔系真系话边个要唔要个席位嘅问题啊嘛？你将佢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啊嘛？如果你冇咁嘅决心去搞政治运动啦，即系你实输嘅咁就系，即系意思话嗰个运动唔会就成到型啦，就唔知会变成乜嘢噶啦咁就 系。 好啊，呢个五区总辞啊，呢个 topic 啊，真系越讲越烈啊！第二节翻嚟再倾过。